Yeah.

受尽煎熬，吃苦叹，连年荒旱，民不聊生，爱护再到下沉舟，风吹风凉，苦诉辛劳，知君路，周王恩，理当报效，恨的是杀不尽，贪不绝，贪官污吏，恶霸土豪，我包拯。做官要与民做主，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乱哈，定臣也不饶，王朝马恨得与我前开刀啊！ 行， 君爹美，我高官老父母都上家回，因荒唐而公婆齐饿死，我们饿死，去找他大夫人你看我来亏，王相爷设法解穿传达请讲他不回，反派他起码我不回，安息让你他不问死，找到他给你绝对有功名的 后有请，此次公旨，爹父，我来问你，韩琦的师兄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寺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。 遵命。 林夫站起来。 好，启禀相爷，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林夫去写陈状，开封府去告。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韩 琦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树那里卸妆，哪个不卸抓来见我。 多命，随我来。 王朝 来 命你去往此赤宫与驸马报信，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京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国父议事。 遵命。 赵虎。小于此处地方，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，好好看守。 遵命。 回呀！ 啊！ 北去朝天祠，先断这冤屈。 哎，我来。 船桩 啊！ 告状人秦香莲，年32岁，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，必死安其尸。香莲堂下候审。 是。 请 又请 驸马公知驸马驾到，未取原因，当面恕罪。 启丹，本宫来得鲁莽，命公海涵。 启丹，驸马可知韩琦行凶之事？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，何不将韩琦带上堂来，一同审问？ 好，来， 来， 带韩琦。 香莲上堂， 来了。看见香莲， 驸马公，驸马公， 阿弥公， 我认识他们。 韩琦哪上去了？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呢。 阿斗，大胆贫妇，竟敢诬告我父韩琦，哪里容得？休走！看得见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一言不问，为何张剑就杀？ 我杀了他再问。 杀了他你还问的什么？ 叫做 什么？ 如此本宫忙着了。 你特意的忙着只是我已尽知，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，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。 你叫本宫认什么？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。 哎，本宫叫你审问韩琦，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？为师哟，顺轿回府。 你们驸马哪里去？ 上殿中官。 本参哪国？ 本参你包明公。 我无私无弊，参谋何来？ 去耍笑本宫，还说是无罪吗？ 你这一笨，倒也有理。 无理，我也不无来。 驸马既然有理，就在开封。讲了吧， 汉唐高 封唐， 强人气得我要跪呀恨，呸！我走至近前用口吹，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偏欺凌娶妻满朝臣。第二罪，自享荣华忘却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把韩信逼死，你这无情无义让这后心。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？你犯错的什么人呐、啊？还不知犯了王法张嘴厉害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， 将我到公堂之上修房地啊， 陈世美羞狂傲，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公婆孝，你身上穿的是蟒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差分毫，气愤不过将你打。 一速叫你命难逃， 大胆陈世美特狂傲，咆哮公堂犯礼条，你命韩琦去寻刺，开封大堂还不着。 我差韩琦，你们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亲后招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刀， 却怎么有刀舞有枪， 刀枪完蛋还缺呀。 好好好，我的刺我们搜刀枪，坦克刀对枪，人正武正，你还不正？ 哎呀，大堂之上刀作证，心生一计要除刀，对是与我 且慢，驸马哪里去？ 放啊！我要一本奏当堂， 开封有人将你告，你先打着官司告上朝。 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，怎堪笑？ 慢说你是驸马。 你就是奉子龙孙我功劳，这刽子手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在慌，他的双亲不认道，臣驸马 包明公， 臣师妹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罪难饶，路西卷了臣师妹。先炸了 走上前来，望见你陈文欢故家父安宁， 本宫这里穿草纸包枕落鬼骑马山 顶谢皇姑。皇姑不在紫池姑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他转回府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 驸马犯了何等罪，因何叫他受无情？ 秦氏相连将他勾，杀妻弟子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勾，快快换来，我要 红衣我要远告，这种官司难开，叫回过头来把项链交。 相爷唤我为大条， 今一年不才交，仗作黄国龙凤叫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 是 亲。 相连与我分大小，因此我才动怒心。 相连讲的是真理，你批评口大理不通。 我今要打相连你，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。 要打要打，我是要打。 不能不能，你不能。 你随我打本见国泰， 臣有理，哪怕见朝廷，我让你先行。 包拯竟敢顶撞我，倒叫本宫怒气生，吩咐宫人暂居脸，请来入房，把你 换我为何情，相连说明 太宽容， 不知玄招敢闯进， 只因堂鼓响连声，微臣即是黄家龙，当与黎民断冤亲。相念相念击鼓因何事， 我太想我的小江山，哪个抢了你的儿和女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王朝马汉 是文艺 回家去度荒年，教养子女把书念，千万年书莫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

群，李郎虽穷他人辩证，绝不会杀死丫鬟。小春红